哎呦我操！ 这个很奇怪的回音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声音太大。 那个可不可以？我的意思说，有没有办法在没有回音为前提，让它的音量大一点？ 这都能听见。 现在的都能听见，是我有点用力在讲话。 我 想要不用力讲话， 你再小点声，我听听。 我觉得我这样子讲话声音我比较舒服。 可以，没问题，我这听得很清楚。 我刚刚的问句是，可以在无法听回音为前提下再调大声一点吗？ 现在还有，再调。 现在听起来怎么样？还可以吧。这个我看桌上有这个提问的单子啊、我是这样说，有问题的还是举手问好了，就放提问单，好像 怎 么讲，有点显得你不够带种，就是有胆子谈谈真正来说啊。那个而且这提问单上有一个问题是人生怎么补水的啊，这个说过了，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大家都有很多的断片啊，所以就回去听录音，同学应该有记得讲过对不对？然后另外那个他说还有一个问题是麻黄汤煮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上墨，那古时候啊，因为张仲景这么说，所以后代医家就会替他解释一个结论，就是麻黄汤的那个浮在上面那个渣渣喝的人会心烦，但是事实上临床上面好像也没有那么在乎这件事情，而现在我们的中药材麻黄它在进到药局以前，至少在我们台湾都会稍微用水泡制一下，所以那个什么上墨已经去掉了，所以现在的麻黄就不用管这件事情。我这两天在酒店的房间备课的时候啊，就其实有我们这个课也只有54个小时而已，所以而且说不定只有53个小时，我现在有一点那种想要在53小时以内冲完的努力感，因为有同学说想要聊一聊怎么逛泰国或者逛日本，那我是有一个好餐厅口袋名单的，而且真的比一般观光客去的餐厅好吃很多的，所以我要把时间省下来介绍好吃的餐厅之类的，这也是我非常的焦虑症的一部分啊，总是想要证明就是我的口袋餐厅是比你那个什么马蜂窝上面是有性价比的之类的，但是这目标就放着吧啊，真的做不到就算了。那在备课的时候，其实我要首先要跟业主这方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首先它有一个主轴是张仲景的主症完全吻合的，当然就优先选择，但是临床上有很多情况是张仲景主症之外，这是我们日后要补强的，而这个补强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径，也是一个让我其实我心目中的两条路径其实都有可能，那而且甚至是因为业主这边的科技方面的能力，我觉得这两条路径或许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完成，而完成这两条路径的过程如果顺利的话，应该是帮忙做研究的同学全部都可以得到最大的益处。就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研究医案的时候，我们其中一条路径是这样子，好比说我上次有提到过什么香港的檀树菊或者是四川的炉火绳，他们有一两支这个开药的手法是特别的厉害，那他们的那个几个路数的绝招经过你说就针对他治疗这一个项目，或者针对他比如说檀树菊的话就是 单板上亢型的高血压跟水毒型的高血压的辨证特别强，或者是别人都不能用黄芪桂枝五物汤，但是他可以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吃的痛风，这块特别不可思议。那四川的炉火神是用菖蒲做导引之后，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一层一层的把中焦那边的掌壁砍掉，而能够用这个补阳之法把阳气引下来，治疗一个大框架的厥阴体质。那这个是一个，如果分析成功的话，那会是一个对大家都很有滋补效果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路数。而那个路数，实际上谭树渠的报告是说，就算以我的头脑，大概两个小时内就分析完了。那炉火神的话，以我的头脑可能要超过45个小时，当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东西可以循序渐进，那同学在研究的过程里面越来越熟悉这个分类的方法来做的。但是呢，我刚刚提到谭树渠或者炉火神，那都是比较是一个手法用到特别精的那种人。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人是并不适合用这样的手法分析的，比如说大陆的蒲辅周，或者是陈朝祖，或者是马光雅。那我之所以提这三个人，是因为这三个人常常不用经方，可是当他们不用经方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心的知道他们其实，因为这三个人都是非常会用经方的人，所以当他们不用的时候，就是这时候经方真的不好用的时候。但是他们不用经方的那些零零散散的医案，你就不容易从一个人的这一个医案里面分析出一个路数，这样听懂吗？就是因为他们的医案可能是单一医案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如果把这些就是所谓的像陈朝祖或者马光雅或者蒲辅周，都是那种用药极之广博，而且他们用方剂有一种，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喜欢抽香烟的人看到没有抽过的牌子会想抽看看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就是想尽办法在用不同的方的那种医家，就是那种以广的层面来讲是非常惊人的。那像那样的人的医案呢，我就会考虑到，比如说这些人的医案，他可能治肝炎黄疸，可能是治就是脑溢血中毒，就这之类的，就这个病的名称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好比说马光雅，他有一则治疗一个女人忽然之间左半身瘫痪的这样的状况，可是他就发现这个女人是右半边头剧痛，然后舌很红，舌苔很黄，所以他就说这个完全以体质来讲就是一个肝火旺，所以他就开龙胆泻肝汤，然后那个妇人也能自由走路了。那就是这一类的医案，就是怎么样看，当然中风的方子里面有中医有很多很多方子都说中风是因为痰火塞住，那或者是有很多很多不是用经方的某某治肝病的医案，或者治不要说肝病，就是任何别的病，但是他的所有的主轴都是说这个人是湿气太重，湿气太重，湿气太重。所以是不是这一类的这个你比较找不到一个手法特别强的地方，但是其实总体战力很强的医生，要考虑的是要在我们的坐标轴里面再建立一个主轴，是所有的各个医生他是用什么方法来治疗湿气的，对不对？就是以湿为一个主题做一支，以夹风为一个主题做一支，而且这些东西跟我们本来的那个框架能够对话，并且湿的主轴跟风的主轴跟痰的主轴跟火的主轴这些都要能够互相对话，就是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这个机器人真的会很聪明了。当然一年半内教他做不了，但是也做不了完美完法，但是这是一个如果你给我4年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做起来会非常过瘾。所以这样的一个有系统的，然后你自己知道你在沿着哪一条主轴在搜集情报，并且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主轴先建立出来，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帮忙研究的同学，如果拿到一个医案的话，这个医案的价值可以同时提供给好几个主轴，对，它也是治中风，也是治肝火旺，也是治夹痰，就是这些东西怎么样去 让它的这个在系统里面能够互相帮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我们的业主能够先把这个整理资料的结构做出来的话，那同学如果继续借由这个系统来读书的话，就会比较能够全面性的掌握了。因为虽然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有收录一些，其实张仲景金匮要略的那个重工方啊，我是收录一些重工方，但是重工方也是后人帮他补齐的，张仲景本人的重工方是非常不够多的。那事实上在中医临床上面，中风是有很多很多病机的辨证，甚至是肝病，到后来我们说黄疸，都来这个人很虚了，往往他有一个脾胃很湿的那个脾胃很衰弱的症状，或者他有一个就是一个缓缓的肾气完整都有可能。所以这已经不是说肝炎黄疸一定要用什么方的问题了，而是这个人体质要什么怎么调。所以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有张仲景的辨证点你就抓辨证点，没有辨证点就看体质调体质。但是看体质调体质，我这个课程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反复的说一件事，就是中医的体质观真的是百分之百等于事实的吗？这个是未必的。就是中医的什么这个肝阳虚啊或什么啦，就像我说凡是遇到中医的那个理论框架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内分泌啊，比如说什么什么啊，这些东西中医理论框架没有的，中医自然会用什么阴阳啊、五行啊、虚实啊、寒热啊、风啊、痰啊这一套东西乱解释一通。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中医的黑盒子。然后像我们中医里面，我随便举，像我昨天还前天乱举一个药，说什么把这个三焦的热痰引导到命门，再经过尾闾排出来的玉里仁好了。像这个药效真的是这样吗？我自己本人这样讲，我也觉得说，中我们中药的每一个药效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那个为什么是黑盒子？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中医在操作的时候，这个病人为什么会病成这么样这个样子，我们不是真的知道。那这个药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我们也不是真的知道。我们只会说什么这个药是长在春天的啊，所以它可以抒发肝气什么的，但是一定可以找到别的抒发肝气的药不是长在春天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故事是随你乱说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理解，就我们理解这个人生病的阴阳五行这些东西是一组的象征符号，然后我们在认为这个药有这个药性的，什么这个药长在春天，颜色是白的，然后因为它的根直直的插到地底会怎么样，其实所有东西也都是象征符号。简单来说，以我们现在的科技还不足以解答这些所有的奥秘的此时此刻，中医它就是巫术。因为巫术的定义就是透过象征符号，应该说隔着象征符号来操作真理的技术，称之为巫术。在定义上来讲，中医在定义上是完满的巫术。所以你如果要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迷信，它完全是，只是现在因为不是封建时代了，所以是共产时代的迷信，或者是资本时代的迷信都可以，但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迷信。可是呢，换个角度来讲，迷信跟科学，或者说巫术跟科学，它难道就是对立的选项吗？对不对？就像庄子里面说，惠子喜欢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石头可以又硬又白？为什么硬这个属性跟白这个属性不是对立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在香港喝茶的时候，有时候会陷入惠子的迷思，这个叫做用丝袜过滤的奶茶，茶跟咖啡叫做丝袜奶茶，然后奶茶跟咖啡加起来叫鸳鸯奶茶。那鸳鸯奶茶再用丝袜过滤，是叫丝袜鸳鸯奶。那如果是先过滤了咖啡，或者先过滤了茶，然后再混合，就是丝袜茶鸳鸯，就是所有属性上的混乱啊。就是，但是呢，总而言之，就好像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有一句话说：“妓女还是可以很爱国的嘛。”所以，巫术还是可以很科学的嘛。就是，即使它的 本质上它的的确确是巫术，可是当你这个巫术的象征符码的排列组合，这个 pattern 这个形意的学问，我们说一者意也嘛，对不对？在有形的世界去揣想那个无形的意的世界，那如果你的排列组合的精度能够每一个中医的黑盒子都达到张仲景这个抓对主症开药就会有效的这种程度的话，它整个就是一个在操作上面的科学，只是理论上它可以是巫术，大概，所以它是一个不冲突的科学跟巫术，或者是一个不冲突的科学跟迷信。就像一个诚实的科学家依然可以承认我们有很多宇宙的奥秘是还没有解开的，所以大概是以这样的方法来看待中医。所以即使它这些非常黑盒子的部分，我们也可以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正确来看待它，所以它是一个有待你辩证出结果的一个唯物正确的学问。当然我并不是为了要在大陆教书教书求取一个正式正确而讲这些话的，我只是觉得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学在研究玄学上面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东西，就是尤其就是说不是马克思的下一个世代的唯物辩证，而是黑格尔的上一个世代的唯物辩证。因为黑格尔他创造唯物辩证法的时候，他是一个神学家，那但是呢一般的其他的神学家都是反正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相信上帝，他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在胡乱，所以他觉得宗教为什么要用这么迷信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就说我们用这个有形的世界的种种难道不能辩证出上帝的存在吗？所以唯物辩证它的原来的目标是为了承认唯心的世界而存在的，是因为我们唯物的世界的种种它所有那些有形的部分已经足以让我们证明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是还原到一个最原始的唯物论来看待这个中医。我觉得那这整个所谓的中西医之争啊，或者中医科不科学啊，中医迷不迷信啊，这个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大概是这样子。那感觉上我介绍日本餐厅的时间要少掉20分钟，真是太惊恐了。然后我们看91条，前面讲到说，对，讲到这里之前，昨天在讲的时候说小便是茶色的时候，你可以用大黄消食汤。那在前面的那个栀子薄皮汤呢，就有点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用比较好。不过呢，反过来说，就是以果为因的来推论的话，就是黄柏是一个比较干燥的药，然后消食是一个比较会让你润肠的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同样是小便是茶色的，你看一下舌苔就很简单，就舌苔是黄厚腻的，你就可以用黄柏这种很干燥的药。如果舌苔是完全干裂的，那你就用消食，就不要用黄柏。大概这样来处理的话，就临床上面一个非常简单的尝试来判断，反而比较容易。那大茶壶汤后面呢，张仲景又回到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一直在犯恶心干呕啊，这个约叫做干呕的话，那还是又回到小麦砂汤来处理一下这个干呕。当然小麦砂汤能不能治黄，大约是不能。然后90、92说，各种很会黄的人反正就是利了小便就会比较好。那我记得这个阴沉五苓散是这样子，从前有一天啊，那个我们家的丁助教跟李明他忽然看到丁助教的妈妈，这个丁妈妈的脸黄掉了，就家里面也不是什么生病，但是莫名其妙脸就黄掉了。于是丁助教跟李明就给妈妈吃了一点阴沉五苓散，那吃了之后呢，妈妈尿几次尿就好了，大概是这样。就是很容易黄的人就很容易这样退黄，就当做家庭良药就这样摆着就好了。那他说，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情况是，如果这个人是比较脉浮的，那与其从小便排出这个湿气，不如从皮表来推出这个湿气。所以又回到治疗黄汗的那个会吃加黄芪汤，就是因为黄汗也是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把那个黄的东西从皮表排掉就可以了。 那再来呢，他说如果各种皇家是如果各种发黄的人，他的小便是完全正常没问题的，那这个黄呢就是虚劳的黄脸婆的那种黄。所以如果因为张仲这才是张仲景的逻辑啦，张仲景就认为说要黄一定要小便不利才能黄，如果那个湿气有出口人不会黄，那不是说绝对如此。我觉得中医的那个真正在黄疸的时候其实常常不是致湿，因为有太多的体质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这个胆汁的异常造成的黄疸，所以这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推论。不过我们一般般来讲的话，如果你就是每天照着镜子然后觉得说啊我真的是已经是青春后的人了啊、哦、就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有点像个阿姨的人在我们台湾大学的游泳池亮出他的那个校友游泳证，然后他那个游泳证上面那个相片，那个游泳池的那个员工就觉得就是这上面明明是一个非常瘦的美少女，可是眼前是一个大妈啊、哦、然后那大妈就很爽朗的说这个是年轻前这个是年轻后，我觉得是资深美少女的概念啊。那这个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你可以用小正中汤来调理你的脸色啊，因为它把消化系统补强了，足阳明胃经的能量好了，那脸色真的会变得比较漂亮，比较不黄是可以的。那下面99/97条的这个无茱萸汤讲过了，99/98条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常常会有的症状，就是这个人呢绕着肚脐一圈的这个地方肚子痛。同学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大人告诫说小朋友不要乱抠肚脐，抠了肚脐会肚子痛，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经验过那种好像不小心睡觉的时候没盖好被子，肚子受风了，所以肚子痛，就是反正就是从这个中间着凉了的那种肚子痛。那当然这个地方张仲景因为是阳明篇嘛，所以说这个人他这样的肚子痛又便秘的时候，那你就用理中汤把那个受的那个风寒排除掉，那他这个便秘就有可能顺便会好，倒是不需要直接去通大便，这是张仲景这样说的。那所以我们一般般如果肚子受凉了肚子痛，当然这个痛你要分冷痛热痛是很容易的，就是你痛的时候如果你会比较喜欢抱一个枕头的，那就是理中汤症。那如果觉得盖一件衣服都觉得好像不爽快，好像想要更凉快一点的，那个就是热症，这样子就是拉肚子或者肚子痛都可以这样辨证。那如果你现在是平常啊，比如说在这个教室里面现在这个温度，那你还是觉得喜欢把包包抱在肚子上会比较有一种安心感的，那就代表你平常就是理中汤症，你的肚子比较偏寒一点的。那再来呢，后面的这个厚朴七物汤，其实张仲景这个厚朴什么几物汤、三物汤、七物汤什么类似的方剂非常的多，所以是不是我们要这么认真的来看待这一个方剂，那也是我觉得都无所谓，反正你在这个张仲景那个厚朴什么汤之类的啊，什么四物、三物、七物，在有些有大黄，有些有姜枣，啊，有些有桂枝，然后有些有厚朴多一点，枳实少一点，但是你大概就想象说，反正有厚朴跟枳实的那种有一点补药的汤，大约就是可以治疗整个肚子的胀满。那至于说你不要说看体质，因为体质也差不了多少，反正你如果对治疗肚子主观感觉胀满或者客观觉得肚子胀胀的大大的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那你那几个张仲景的方你就这个方用用那个方用用，你玩熟了就会很有药感。这个因为它辨证点差没有太多，但是你会找得到你觉得自己用起来最舒服的。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有一点大黄会比较舒服，有些人他可能有一点姜枣会比较舒服，有些人是这个方药物多一点少，那个药物少也会比较舒服，但是这个地方就有一点没有那么确切的辨证点。而如果这些汤剂都会治疗肚子大大的话，那请问各位同学，如果你今天觉得我肚子大，所谓脑满肠肥的那个肠肥，我想我们大家都喜欢脑满但是不喜欢肠肥，那可是呢 肠的肥跟脑的满都是要靠油脂啊，对不对？人的脑子是胆固醇跟胆磷脂做的。那这个如果我这样说啊，我有一个最近有个好奇心，就像我们一般都说什么一个人如果不肥的话就会水落石出的看出你有六块肌，就是人其实都有腹肌的，对不对？看不到腹肌只是因为你的肚皮太厚了，是不是？就是腹肌一直在那里，只是你的肚皮厚到它没有出现，所以要用水落石出法。那这件事情的我的问句是啊，当一个人肚子大的时候，如果你是肚皮肥的话，你可能需要的是燃烧脂肪，对不对？比如说用柴胡桂枝汤加附子，然后再加山楂荷叶这种去皮下脂肪的药，这一类的。当然减肥这种药物一定会卡关，卡关是那个之后会教到的牟利泽泻散可以处理那个卡关。那另外呢，除了用这些药之外呢，这个你知道那个什么，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是我们台湾看各种视频叫做 YouTube， 你们叫什么？你们叫？不是，你们叫百度什么还是什么？ 优酷。 优酷土豆。对，就是说，就是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海量的，可以看到那个海量的教你怎么样拥有六块肌的运动方法，因为。那个什么健美老师要做生意嘛，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套路，但是你各种各样的套路都看完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人的大脑是很笨的，你骗他就可以了。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要燃烧掉你的脂肪的话，那有一套饮食法，那是非常复杂，我们姑且不管。但是如果你要燃烧你的脂肪的话，只要在每48小时内尽全力的做剧烈的运动30秒，然后休息一会儿再30秒，这样子3个30秒就可以了。就比如说你在原地拼命跑步30秒，或者是你用2个手肘撑住你的体重，让身体撑直在地上，这样子撑30秒也可以。那叫什么？铁板烧吗？对，就是这样子拼命的把身体这样子撑住30秒，这样只要30�秒休息一会儿，再30秒再休息一下，再30秒。那休息一下休息多久我不知道，我通常一休息就2天，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休息一下超过30秒才对啊。反正就是我很讨厌做这种运动啊，但是这样子30秒，对不对？然后一拼命跑步30秒，然后再这样子蹲下去跳起来，蹲下去跳起来30秒，就只要咬牙，每48小时只要咬牙做3个30秒，那。身体就会被骗，认为说我随时都需要燃烧脂肪，然后它就会持续48小时的燃烧脂肪。也就是人会不会燃烧脂肪跟吃饭是没有大关系的，但是如果你能够骗着自己的身体去这样子燃烧脂肪的话，那渐渐的六块肌会出来，但我还没有出来啊。那因为我的那个间隔都超过48小时，那在如果你有做这样子，就是骗你的身体燃烧脂肪的方法，然后呢再吃一点点中药类的东西来辅助的话，其实效果是很清楚的。对我来讲效果最强的是牟利泽泻散，做什么都会瘦，游泳也会瘦，散步也会瘦，跳舞也会瘦，就只要吃了那个药之后，什么，反正我家旁边呢，我家位置太好了，等于是北京三里屯正中间啊，宵夜吃完就去夜店跳舞这样子，那跳舞差不多5分钟也就累，就可以回家了。那这个，他这种程度就会瘦。然后我的游泳是完全不长肌肉的那种软黏黏的，但是这样也可以瘦。啊，做什么都会瘦，对不对？那我最好用的减肥药是牟利泽泻散，但是你们用柴胡桂枝汤加荷叶加，而且你如果加了，其实我还可以用一些更霸道的方法。就比如说，如果你柴胡桂枝汤加荷叶什么，里面再加个8克的附子的话，那我就可以加2克的麻黄不伤身。但是2克的麻黄很凶了，然后这样子再带进去的话，燃烧脂肪就更快了。你这样子3个30秒，你不用人体验就瘦了。就是，但是，当你把肚皮练薄了之后， 隐隐看到六块七的时候，你才会忽然发现，原来我不是肚皮肥，我是内脏粉。就是这东西还是有卡关点，对不对？如果你是一根一根肠子，就是那种灌满的香肠一样，就比别人肥怎么办？那当然，如果你那个内脏肥的感觉是虚的时候特别肥，人类的时候肚子就整个大起来，那这个就是回到前面太阳片的那个后破生姜，破姜拌草生，后破生姜拌下甘草原生汤。那如果是我这东西还在实验中啊，所以我不敢告诉你这一定有效。像昨天讲的温白丸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对内脏肥是有效的？就是把里面的那个油一点一点从里层烧掉。哎，不过哎，贾家，我现在有一个熊熊的野心开始燃起了，就是温白丸是阳春版嘛， 嗯， 而且温白丸你知道，因为一天只吃一颗两颗这种程度，这个药造价就算再贵，卖起来还是很便宜，对不对？对不对？一罐什么？我们生源，因为你们现在买药全都懒得做温白丸了，因为我们台湾生源随便买两斤来分小包，可以卖给40个人， 嗯， 就因为用量太低嘛，你能够了解？ 对， 那大黄甘醇阿胶丸也是一样。那一餐饭才吃4颗，这个真的是，真的到台湾做贵的没关系，因为不值得自己做。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阳春版升级成豪华版呢？就如果直接从经济舱升等到头等舱，我们来做齐博万病源呢？齐博万病源，我跟你讲，台湾肯定做不出来，我们台湾药局买不起那些西医啊、什么虫虫啊那些东西，但是大陆买得起。所以温白丸、三五小白散不值得做，但是到齐博万病源是可以的。那齐博万病源的主打就更多了，所以你们团购群可以考虑一下啊、哦。这家捐之壁虎，那家捐之蜈蚣，很快就做出来了。对了，说到这些虫虫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直有断断续续就有同学走到我面前说，小孩肝肌要怎么治？小肝肌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小孩不消化，这个字啊，为什么？我要问你，我其实现在很好奇，就是说，你们大陆真的有那么多家小孩什么不消化吗？是怎么回事？我有个好奇心，你们家小孩怎么养的啊？我其实是赞成小孩挑食的耶，小孩偏食我很赞成的，就爱吃什么给什么就好了。对啊，我们家也是，我妹妹的小孩也是，人生最美味的东西就是麦当劳，你知道，你就给他更好的。那也是很奇怪啊。那但是，请问，这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小孩吃了会怎么样？什么东西？哦，这样子哦，因为这一路的药方，随便方技术里面抓就有1000个，对不对？太多了。那我们要如何寻求这种最佳解呢？那我个人，因为我没有养过小孩，我基本上养小孩的方法都是等别人养大我带他出去玩这样子。就比如说像我妹妹的小孩，负责喂食的是我妹妹，我只是弄成而已。因为我妹妹的小孩是那种天生的那个叫做那个我们台北那个市长那个叫什么病，亚斯伯格症候群，什么就是半自闭儿童，所以而且就是从小就是个性非常的古怪啊、哦，所以那个小孩就是他如果今天在难过在哭或怎么样很好对付，就我这个舅舅就非常知道怎么让这小孩破涕为笑，就只要走过去让他揍你，然后他就不停地打我，他就马上就笑开了，就他一面打我一面喊好痛好痛，哎呀好痛好痛，然后就被他打的是跪地球，然后他就很开心，就我只是负责当弄臣的。因为这个小孩的妈妈不太喜欢在小孩面前摆出那么低的姿态，但是的话，我这个外人就随便乱宠他没关系。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因为没有这样子养过小孩，所以我不太确定是怎么样。但是 我只能说，在历代的各个这类的方剂里面啊，我时不时就会看到一个方子，觉得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中医都非常重视这个方，就是有那么多的方可以选，然后很多名中医到后来都选这个方。所以那这个方是什么呢？就是找一只癞蛤蟆。癞蛤蟆怎么杀知道吧？就是在他的那个后脑门眼脑的地方一针戳下去就死了啊。先用那个粗针把癞蛤蟆戳死，因为活的搞得太残忍了。然后呢，把癞蛤蟆的嘴巴打开来，那肠子里面有大便就不要管它了，反正吃不到几只蚊子。那个，然后呢，在那个癞蛤蟆嘴巴打开以后，塞把这个癞蛤蟆塞满杀人，然后 肠子塞了， 不用啊。 我天 啊！好了，你这么讲究卫生啊？好吧，随便了。那你偷偷把肠子拿掉再出来给，就是塞满杀人，然后把这癞蛤蟆用稻草扎起来，然后再用泥巴裹成一个球球。你知道什么叫叫花鸡吧？ 嗯，对。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生个柴火或者炭火，就放在那边小火烤着，烤到里面癞蛤蟆完全干掉、脆掉，然后把那个泥巴跟稻草扒掉，然后把癞蛤蟆用盐粉鸡整只这样盐杀人打成细粉。那每天用红糖水吃两次，每次2公克。这是历代的很多中医都好像觉得这个方比较好用。那这样子的话，各位同学心慈手软，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当年，我在台湾有提到一个我从前的中医老师家里面的方子，说是把那个小蚌壳，就是蚬啦啊，那个虫字旁一个剑的那个蚬。我们台湾叫喇，你们叫什么我不知道，是蚬蛤蜊，不对，蚬，然后把蚬肉啊全部都炒干，然后磨碎，然后磨成粉，然后那个炒干的蚬肉呢的粉吞一公克的时候，同时要用活的芦荟的那个里面刮下那个白白透明的东西一公克去配它，因为这个刺激肝脏解毒的那个芦荟的那个多糖体的效果，如果不是有特殊的那个高科技保存的方法，它撑不过一个钟头就会分解掉，所以必须要生活的芦荟这样刮下来的才有效。那当然有一些什么那个养生产品直销商那个有说它保存那个能功能，我姑且不论。就这个结构的话，就是蚬炒成的粉跟一颗新鲜的芦荟汁加起来，就是那个让肝脏解毒功能到达一个最顶点的药，好，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消除疲劳或者是救治熬夜的，就等于说，如果一个人平常是要睡7个钟头一天的话，如果每天吃那个的话，大概只需要睡4个钟头一天，当然你要睡到有造血的那段时间才行了啊。那但是我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好心的大姐，说是愿意帮同学们做。他是别的老师的那边的人，其实不是我这边人，然后做这个药。然后我现在真的是在岔题，完全讲不相干的事情。可是那大姐就是他们的别的老师那一整块，他们的认识人几乎都是信佛的，然后都不能杀生，甚至都不太会吃肉的。所以他炒这个药的时候哦，就是每炒一下都要念什么阿弥陀佛什么，帮他超度一次。然后那时候不是手酸，是声带坏掉，就跟他炒。就是要帮他超度，所以我认为说那种一面做药面杀生的事情，应该对很多人来讲是心理障碍吧。而且蛤蟆你要用手抓，感觉好像沾到的手会被刺激到，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戴手套。我们台湾有的时候那个在比较乡下的地方，路边会有一台卡车，然后里面一整缸活蛤蟆让你买这样子。那你们小朋友们在台湾有看过吗？李莹告诉我她看到过。那你们大陆有没有乡下卖活蛤蟆的？淘宝就有卖活蛤蟆，寄来还是活的啊？那所以贾家啊，既然有那么多家小孩都有什么肯德基吃坏的毛病， 要不要那些蛤蟆都撞到你家给你杀啊？啊，什么东西？那是什么意思？你把它砍头，不要用针戳掉。啊？ 他嘴巴有声音，没有叫什么砍。 看着吧，啊，像是。或者看起来心狠手辣，你看有没有左邻右舍给发包啊？看着办法啊，反正感觉这也是商机嘛。而且感觉同学每个人要让大家自己做也是很不喜欢，对不对？然后你烤出来的磨成粉，你就说神秘可以当 X 嘛，对不对？ 肚子大，肚子大。 就 肚子大。 但是稍微要挑好一点的哈。然后啊，对，还有弄完了之后，其实你们打粉能力很差。就不比我们台湾，随时搞一搞就有专业打粉的那个厂房帮我们打，所以，但是就好像这个方子，我觉得做起来比较有乐趣一点。那当然还有就是什么蛤蟆这种东西，像我们台湾卖那种活蛤蟆，你如果要拿来干嘛？就是你烧一大锅油，就整只这样丢下去，蛤蟆炸酥了，你爱吃不吃随便。反正也不太毒，跟肉跟青蛙肉也差不多，不要浪费就吃掉。但是那个炸过蛤蟆的油呢，它是本身有各种的，这样讲抗病毒抗癌成分，所以呢，拿那个油平常烧菜炒菜的时候就拿来炒菜，那就是癌症的手术后保养啊，防止复发啦、啊，或者是那个什么肝炎之后的防止复发啦、啊，啊，或者是你现在正在什么舌缠身啊，你直接拿那个油去涂啦、啊。那多少都是有用的啦，就是当做保养的东西。 啊， 对，癞蛤蟆。 不是， 哎，怎么样？ 他说蛤蟆油炸那个，炸蛤蟆油不管用。那知道。 就是炸四凤，其实真的炸一次或者两次就没事了， 真的。哦，这样子啊，那就炸四凤好了。哦，是这样子啊、哦，因为是这样子，事实上很简单，就是小朋友你要给他扎四缝，好像什么满清十大酷刑，对不对？当然，我们昨天玩那个放血片，就那样一下，应该也是很爽快了，也不是痛到那个样子。 就是用那个放血，糖尿病放血， 对，糖尿病放血这样子一下，不会太难搞，但是呢，一下子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所以下课你们就同学想学就学一下四缝怎么扎啦，因为这年头应该放血片可以做到很好，所以弄一下就了掉了。但是呢，总而言之就是要，你知道不是戳小孩就是戳蛤蟆，该戳哪边戳哪边啊？哎，对，就是因为儿科那边很多就是在气血上面做一个这种调整就会很有效。那对，那个或者是发烧啊，什么推就可以退烧这样。对的，到时候，对，这是事实，就是小孩子有时候用药不是那么好用，但是用药以外的方法也都很好用。 小朋友即使他又会咳嗽，又会流鼻涕，又会发烧，好像其他孩子的那些表症都有，但他就是不怕冷，会有什 么疾病？这样子， 身上有好多疙瘩的。 最好是他有小烧症，就是发烧又吐，那这样子小方解决。那如果不是的话，哦对了，父亲主男女科里面是有妇儿科的，那里面的方剂不到100%有效，但是完全可以给他80%，你随手用都很好用，这样子可以吗？就直接丢进去系统里面，因为你现在就是现成80%你减就有，你就减来这80%再说。那这个厚朴七物汤呢？他说这个人呢，他是腹满。哦，对了，刚刚查体还没查完，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大肠肥，就是肠子肥，就是你刚刚用了那个每48小时有3次剧烈运动，然后骗着你的皮肤都燃烧脂肪瘦下来了的时候，然后也看得到6块肌了，可是这块6块肌就像。那个河洛殊途的那个龟甲一样的6块肌，忍者龟般的6块肌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你是内脏肥，对不对？但内脏肥要怎么办啊？就是我在想的是，温白丸不知道有没有效，有待尝试。那 另外一个古代的书说的那个广告是非常夸张的一个药，但是因为那个是道藏里面多次提到，却不是本草书里面讲到的，所以道藏的医术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可以信赖。因为什么吃了之后就成仙啊，或者怎么样，那种话太多了，对不对？就吃了之后就跑得比马还要快啊，那种就讲的太多了。就是那这个，所以就是不实广告的那个几率又比医书还要多。就医书是这样子，有哪个医生只要想不实广告，你的医生就会吐槽，就明朝人会吐槽宋朝人，然后清朝人会吐槽明朝人，所以医书是有一个安全底线的。但是道藏，因为医家不会去吐槽道藏。所以道藏的那个不实广告就是齿力无下限的状态，就是讲话都不会脸红的，羞耻心几乎没有的。那所以道藏里面说的有一味药叫做商鹿，那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只有古力泽泻才有商鹿，其他没有用过。商鹿是去水药里面一个比较没有让人没有感觉的去水药，就是不是那么猛烈在抽水的，就是第一级的去水叫什么兰花干碎大戟，圆花干碎大戟，然后商鹿在中药草书里面是排到第一级的，但是效果比第二级的那个防戟还要不如，所以它不是那个那么凶狠的药。那道藏里面是拿商鹿做什么呢？去三尸九虫，说是你身上有什么不干净的，你的业障啊什么东西一坨在你身上。你如果用天门冬酒服商鹿粉，然后服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会有一天开始连续好几天无端悲哭。他说那个无端悲哭就是无端哭起来泪流满面，就你身上一直跟着你的那个好朋友要离开你了，在跟你告别，就是这样的一个方，这样的一个药物。然后另外一个用商鹿的方子是孙思邈的千金猪蹄汤，就是拿商鹿去跟一些其他的药，但主要是商鹿去炖那个猪蹄，那炖出来那个胶质拿来敷脸，啊，唐代的胶原蛋白。那这个现在你都不用那么麻烦，因为现在你就可以商鹿跟那些药材浓缩水，然后到化工行去买猪皮提炼的胶原蛋白，然后和在一起就可以了。然后还可以再加那个什么玻尿酸等等。我现在都觉得西药有的我们都要有，然后我们再加。然后那个，因为我当年做那个帮杂志社做美容书的时候做过这个实验，就是那个千金猪蹄汤那个猪皮熬出来的膏里面有这些商鹿什么东西。那刚好那时候照顾我那个生病的舅妈，我表妹家有雇一个菲律宾的佣人叫 Rose， 那个 Rose 就每天被我们指派你拿那个敷一敷脸，一个月菲律宾人白得跟中国人一样，白两个色阶，白两个色阶。什么东西？两个色阶怎么写嘛？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有，叫猪蹄汤，猪蹄汤啊，千金方猪蹄汤。假设你随便 Google 一下，对不起，你大陆没有 Google， 随便应该就有了啊。方子不复杂的，那 猪蹄汤 慢。 这个当然你做了以后，你还是要放蜜香的，滴一点防腐剂，防腐剂啊，不然精油防腐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防腐剂比较有效了，就是因为猪肉熬的东西嘛，对不对？放了还是会臭掉的啊，所以你摆着摆，就一次少量熬一个猪蹄就不了很白，然后再换一个这样子。那但是从那个事情上面，因为我有个美国的朋友啊。他们在开发这个千金猪蹄汤的面膜，说已经要申请专利要上市了，就是因为就是说那个商鹿在医家的药来讲，其实大家不觉得是什么好药，是道家觉得它什么破邪破浊什么特别的厉害，然后就是这个药又叫鬼哭，又叫液体，就是鬼会晚上哭的药，然后主要是在道家的书里面。都说这个药是久服肠化为精，就是你的肠子会变成 muscle， 也就是我现在是在高度假设性的发言，我会觉得中药里面 只能够让你的那个肠子瘦下来的是那味药。但是那刚好张仲景的牡蛎泽泻散也是很好的减肥药，里面也有上部，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未来可开发的东西。就牡蛎泽泻散检测结果一点都不难搞，你任何一个减肥茶都可以外挂进去，然后你的减肥茶是比底下的效果好。所以现在讲商品的事情啊，对不起。那我只是说这个厚朴七物汤呢，它是脉浮又肚子胀，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药物结构就有一点又消长，又把这个脉浮的那个风气就是感冒排掉。所以刚刚同学不是有问说，如果是小朋友又吃坏了，然后又发烧，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脉浮又肚子胀的时候，即使是小朋友，你这个药可以用低剂量的，可以帮他稍微清一清，就他可以把那个肚子胀的地方消长，然后脉浮的那个好像感冒又不怕冷的症状把它排掉，这样同学明白吗？就儿童的方可以用这个去改。但你家小孩子能够耐受几颗大黄，这个我不知道啊，大家自己家里看着办好不好？因为大陆人的肠胃我已经完全不能理解了。然后再来一个肚子非常痛，这个是整个肚子很剧痛，而且它叫切痛。切痛就是不是那种绞痛，其实也是绞痛，它只是说绞痛的那个痛觉非常的锐利。然后那这整个人觉得胀，然后咕噜咕噜响，那或者吐。那这一条附子梗米汤，同学记得一下他的那个辩证点，就是有没有呕吐不重要，有没有闷胀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肚子在很痛的时候，你觉得它咕噜咕噜响这件事情，就辩证点是在于痛跟咕噜咕噜响。那这个地方它的米的煮法是，米好像煮得很快哦，这个它是放半碗米，然后煮成八碗，煮成三碗，他说差不多，有些人煮特别快，就是八碗水煮成三碗水的时候，米差不多煮好了，就滤掉，就喝那个汤。这个汤用附子跟半夏这样的结构，然后用米，那它的这个药方如果要对堪的话，是厥阴下利篇有另外一个方。叫做科离乐散，我们等一下会翻过去，同学不用急着翻。就是科离乐散跟这个附子跟米汤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地方。如果用一个，我不敢说绝对的对，但是大概的推论是这样子：科离乐散的主症是这个人在拉稀的时候不断的喷嚏，那这个是肚子在剧痛的时候咕噜咕噜响，那个。不断的喷嚏跟咕噜咕噜响，你都可以说这个人消化道里面是有气体的，对不对？但是以张仲景的书，因为这两个方临床都是很有效的，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以一个临床有效的科学的感觉去倒推它。就是张仲景的书好像在暗示我们一件事情，是消化道里面有痰的时候特别会产生气体，而那个气体在上半段的消化道会让你腹部剧痛咕噜咕噜响，而在下半部的消化道会让你拉稀，然后喷很多屁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这个附子梗米汤有一点像是在让你的消化道能够化解冷痰，然后那个米能够帮助那个痰那个水分吸收掉，这样子。就是消化道有冷痰这个症状有附子梗米汤好用。那我们再跳到绝阴篇后面的科离乐散，绝阴篇倒数几条就有了吧。倒数11-98，他说气力科离乐散组织，这个科离乐就是一点点啊，你用粥把这个药物磨成粉。那这个药叫做科离乐，就是它在汉朝的时候也是外国来的东西，我们今天药房简称科子。那科子这味药，古代的《本草书》里面是写说，有点像是《本草书》的那个书写。那个你们大陆小朋友会不会看个故事书，叫做什么《阿拉伯的1001夜》那种故事？你们是叫1001夜还是《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 啊啊，就是里面不是有什么辛巴达航海的故事嘛，对不对？那《本草书》里面写这个就有点像是那个书写的方法，就是说有一天这个辛巴达航到一个魔鬼海面，这个海面呢有太多的鱼虾蟹，他们身上的那个黏黏的胶质弄到整个海结成果冻了，所以船到了这个魔鬼海域就会被那个果冻海粘住，不能再前进了。遇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那些船员都知道要准备，船上要准备几桶的这个科里勒，要把它倒在水里面，就可以把这个果冻海融化。就它是这样的一个药，所以如果你的肠道有粘连到的痰的话，它就把它融掉。那科子在我们中医现在最常用在临床是用在什么地方？声带，就是什么什么声响破笛丸、铁笛丸之类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那声带，如果上面粘着一层黏痰的话，声音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子，不太清脆了。那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助教，如果要去唱卡拉 OK 抢麦克风拼歌的时候，像拼助教可能就会带这个生脉保元汤，小方助教就可能会带柯子粉，就唱到声音有点哑哑的时候，就沾一点舔一下，然后声带然后就非常的清脆。但是有什么用呢？小方助教是完美的音痴，他唱什么歌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作曲家啊。就是他唱什么歌我们都觉得在作曲，吃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那这个总的就是说，这个黏在那个声带上的痰，只要有一点点那个就可以清得很干净，声音就变得很清脆了。那当年呢，我们这群小朋友里面第一个试验科里勒散的人是天威，然后呢之后第二个就再也不肯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天威就是拉稀的时候一直放屁，一直放屁。然后我就说，哦，那张仲景书上写说用科里勒散吧，他去药局里面打了一包科子粉，然后呢就这样一把嘛，因为他说，因为他想说鬼散周引河顿服之，对不对？他并没有讲说那个散一次只是一公克啊，是不是？所以天威大人就十颗科子，大概总重30公克打成粉，然后调了稀饭这样吞下去啦。那不要小方助教根本就是像那个他吃科子粉，根本就像那个《鹿鼎记》里面海大富在用那个化尸粉一样，用指甲这样挑一点点而已，对不对？那天威是这么大一包鸽子磨成粉，挑了稀饭粉吞下去，然后天威的那个气力当然就好了，但他是后来就是脸色非常惨白的啊，从厕所回来，然后说，刚刚我的肛门爆炸了，那喷屎那个喷法，我觉得我的肛门已经破裂了，擦肛了，就是他那个效果强到他那个喷大便是喷到他觉得肛门已经被炸坏掉的程度，就是所以张仲景这个书写真的很害人，对不对？就是但可能没有那么大颗啊，所以十颗没有那么重，但是我们要用的话，那就是一克半克。破稀饭就刚刚好了，不用去炸缸。那因为有天威的故事，所以之后的助教都很小心，指甲尖挑一点点，弹进嘴巴就算了啊，就是再也没有这样子炸缸的事件发生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炸傻了，一直到这件事情，距离今天已经11年了。到现在天威都是，反正到人家家第一件事就借我厕所，我要大便。反正到人家就一直大便，一直大便，然后跟女朋友出去约会，一直大便，一直大便，一直大便，一直大便，一直大便。反正只要想到他就一直想要大便。 我犀牛受得很重创。 我为什么要急？我为什么要他讨人喜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病机来讲的话，刚刚那个附子梗里汤跟科里勒散还是有点相通的地方。那在上段的消化道跟下段的消化道的冷痰，它的处理方法就有这样的不一样。那至于说大建中汤，这个大建中汤的画面基本上就是那个什么雷普利导演的异形五部曲啊。 Alien 这个电影看过吗？没看过。 你们是叫异形吗？ 是。 就是有那个外星的那个怪东西寄生在人体里面，然后他肚子就有东西这样子凸出来，然后就哗破腹而出，对不对？ 嗯。 已经正传四集拍完，现在已经拍到外传两集了，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大卷宗方阵，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他说你的肚子看得到有手脚要跑出来， 异形起源， 就是你的肚子这里凸一坨，这里凸一坨这样子。那什么时候会看得到大卷宗方阵呢？比如说一个已经很虚的老人家，在他快要临终之前，他的肠膜都松掉了，所以他的那个肠子会这样突出到你从肚皮外面看得到凹凹凸凸。所以大建中汤他的药物用的一个方法是花椒，就是可以把那个药气挂到外面来的。所以这个方剂整个来讲，就是让你把那个松脱的肠膜再绷紧回来。所以当然有麦芽糖就叫建中。那这个方子，当然这个人是很，但这样的状况通常这个人的感觉上很痛很痛，那至于会不会一定会吐，那也难说。那大建中他可以说现在好像一定要见到完美的这个主症的人不多，对不对？可是这样的病机的人其实是蛮有的。对不起表哥，我好像没带那本书，应该说我已经交给小朋友带回去了。就是我那本日本的那个史书道明的那一本，里面他讲大健康有给一个辩证点，我现在想不起来，就是那个是日常生活好用的辩证点，就是史书道明的后代方的那小本，已经回去旅馆，对不对？好，那算了，那明天再说吧。那个再说，因为日常生活中我用大健康的话，比如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人跟我讲他的疝气是那个有肠子会挂到那个阴囊里面去的，那我就觉得他就把肠膜绷紧点拉回来看看，在这种时候我会用大建中汤。那我现在是自己有点疑惑，就除了那种明显的肚皮凹凸，到底什么状况是没有大建中汤的？对不起，这东西等明天小朋友再把书帮我拿回来我再看一眼啊。对不起，我真的查过又忘记了。就应该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大建中汤法，就冷到肠子松开，但是那个主症不必等到那个你看得到肚皮有突出这样子。但是在那样的状况里面，大建中汤也是算是唯一解最佳解，所以我对不起，这等我明天再来补一下。那这个大黄附子细辛汤也几乎是一个张仲景的陷阱题了。这个大黄附子细辛汤，它的那个类似的方，比如说后代的那个真人养脏汤、千金温脾汤之类的东西，就是他用的大黄这个下的药，但是大黄并不是非常寒的药，大黄只是一点点寒，如果把你拉到虚的那就还算，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那么寒冷的药物。而这个大黄附子细辛汤它的主症，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最容易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最容易被初学者跟那个柴胡症搞混的几个地方之一。像我说那个乐摩积水的那个金肺草的那个主症容易跟柴胡症搞混，那大黄附子细辛汤它的主症是胁下偏痛，就是你的肋骨下面啊，或者这里两边里面有一边是闷痛的。而这个状况呢，大部分的人在说胁下痛嘛，对不对？这个张仲景说就是柴胡症，但是有一个状况不是柴胡症，就如果你这里或者这里有闷痛的感觉，有一个可能是你的那个大肠啊，这样一圈大肠在转弯的地方有寒气跟或者是冷痰刚好积在大肠转弯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通下的大黄带领这个缺寒的附子跟细辛把那一团冷东西摘掉。那大陆的从前老中医像跟胡锡树教授的一样，他就有说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他可能他的症状是整个人是手脚酸痛，然后他的主诉是说我风湿病， 可是胡心树就看到他的这个斜下偏痛的这个主症，把他这个地方那一团冷东西摘掉了，他全身风湿都好了。也就是这一个主症可能连属到非常多的疾病，而尤其如果要说我们台湾人的话，冷东西吃的比较多，其实非常有可能就是塞他的寒气是塞在这两个地方。所以这在临床上面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个辩证变成一个优先一点，拿来问病人的顺位，因为很多东西最起码把那个寒气摘掉了，事情就解决了。那接下来的几条，刚刚我们都在讨论素食。那素食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吃的东西，然后呢也不消化，但是在身体里面放着放着，在变成大便的过程里面，对身体来讲还是太耗损了，就因为身体根本就不想吸收它。遇到这种情况下，张仲景都会觉得还是把它拉掉人比较轻松，就是那种不干不净吃了不好的东西拉掉比较轻松，所以就有这么多的素食的辩证。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会因为吃坏肚子，就是吃了不好的东西觉得不消化不舒服就把它卸掉，这个我们好像不太会这样做，所以不努力学。而且张仲景那个时代可能人的肠子比较干，所以都是强调都要用大承气汤。那我们今天的话就不必了，我们今天其实都可以，就是如果吃冷东西吃坏了，你觉得那个寒气你想要卸掉的话，你用前面的那个大黄附子细辛汤，甚至再加一点甘草让它温和一点都可以，那样就可以把肠胃里面塞的东西卸掉，然后也不会太伤元气。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用泻法的话了，那如果你根本就觉得放着多等几天，反正人类一点就算了，等它变成大便就算了，那你就不用用这个方法了。那至于他说才刚吃下去就觉得不对的，那赶快把它吐掉，那吐的方法就是用刮地伞这样子，那你也可以不要用嘛，对不对？通常你直接催吐有没有希望？也有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少阳篇我们今天条文已经看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太阴篇。而太阴篇的话，我们先把讲义上面的一个最主轴的逻辑看掉，再来看后面的太阴大病。太阴病的逻辑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水泄，而且是肚子喜欢盖一点东西的那种寒性的水泄，就用理中汤来暖肠胃就好了。那这个理中汤是这样子，它的药物是干姜、人参、炙甘草跟白术。那我在开理中汤的时候，常常那个人参不喜欢用人参，我喜欢用党参，因为我们台湾用科学中药，用有些药厂算是很有良心，它的理中汤真的放人参，但是放的是那种可能比较便宜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红参，然后那种理中汤的成方吃下去就会让人觉得好像肠胃这个中间的地方闷闷的，药性醒不开，就是那种做得不够好的红参拿来当这个补药的时候，它的药性非常的呆滞。那所以我这样的情况，我用单位科学中药来调，然后用党参来调的话就比较醒得开，就用起来比较舒服。所以我在看理中汤的时候，反正这个也不是急需补水的状况，所以我就通常就是开那个党参就好。那当然你如果要补水的话，你有拉的太多你觉得怕人干掉的话，你再加一点什么粉光参加强一点补水能力也没有关系。那至于说比理中汤更严重的情况，就是你吃的这个饭粒啊、面条啊拉出来大便都还看到原来的形状的，那就要用强化那个软肾的效果的四逆汤。那四逆汤在桂林本里面是有加人参的，在宋本里面是没有加人参的，但是其实都可以啊。四逆汤的药性有没有加人参或者是加党参药性都差不多，但是主要就是四逆汤里面没有白术，因为没有白术那个药性才能够去暖到下焦去。但是我一再强调，就是说你要看到那个没有消化还是圆形的东西，是要饭粒面条那种好消化的东西哦。你不要跟我说看到大便里面有金针菇然后就吃四逆汤哦，金针菇本来就是消化不掉，本来就是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了。 对不对？这个那不足以为准，是不是？所以要以饭粒面条为基准。他们有强调虾粒清谷是谷类啊，就是那种平常一定消化得掉的。所以像我小时候，就是吃完金针菇之后，第二天大便的时候就觉得有一条东西在肛门，要把它抽出来，好恶心那种感觉。那一瞬间还有那个蛔虫，你知道？然后后来知道是讨厌的金针菇，从此以后再也不吃了。就觉得你玩我啊，就是花那么多力气消化不掉，到底是干嘛？不过话说来，这也代表我们没有到达那个怀石料理的那种精品境界。就是日本人他们说，金针菇是因为你现在人乱种，突然变成长那个样子。那个金针菇，如果你能够在雪地里面去找到野生的金针菇的话，它是平平一大片，像冬菇一样的。想都很难想象哦，就是我们是不知道怎么养的，把它养成这个德行。就是真正的野的金针菇是上面有个大伞的，像冬菇一样，非常大、非常肥厚的。讲知识吧，好，对不起，那你讲这干什么？那所以拉稀，寒性的拉稀，要不然就理中汤，要不然四灵汤。那至于我后面附的这个附子理中汤，在张仲景的书里面，这个不是太阴篇的东西，而是霍乱篇的东西。因为我说张仲景的疾病归属，通常感冒都会有一种好像不是发炎，比较偏冷的感觉。那如果通常细菌感染是偏热的感觉，可是有一种东西叫霍乱，它又不是这一边，不是那一边，所以张仲景就找另外辟一边出来。因为霍乱虽然是细菌感染，可是这人整个是冷掉的，就是像细菌感染，但是没有发炎的那种热反应的，一个是霍乱，一个是破伤风嘛。那所以这些都要另外归类，这样子。张仲景他的那个时代的观察会这样子来建立他的资料库。那附子理中汤就是治疗水泄不止啊，几乎要脱水。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偶尔你的大便里面有那种消化不完整的食物残渣，那你的那个长期调理就附子理中汤或者附子理中丸会比纯粹的理中汤好用。因为四逆汤你长期调理吃的时候，人会有点越吃越热，然后越吃越热那种感觉，不太能长期调理，那个慢性的就是消化不完整，用附子理中汤调理，让它慢慢的吃，还是会能够暖到下焦，也比较温和。那就是张仲景的对那个附子理中汤，张仲景对抗霍乱那种对抗疗法。那我们现在就看回太阴篇的正文。太阴篇一开始说，太阴这个东西其实以那个三阳的表里来讲，表三阳，表太阳就是。表三阳是太阳，里三阴是太阴，这都是气比较足的，所以三太阴跟太阳，比如说当年广东的陈伯潭，或者是我有些认识人都觉得陈伯潭说的那个太阳的底面是太阴的那个论点是有意义的。比如说脾太虚太湿的人，会知道他会发不动之类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是太阳病，直接，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膀胱跟肾相表里，所以太阳的楼下是住的是少阴，但是其实它还存在一个同等的对应关系，是太阳的楼下也是太阴这样子，就是一个是脏腑相表里的楼上楼下，一个是三阴三阳的楼上楼下这样子。那但这个理论上的东西不用太计较。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开始水泄的这个太阴病的患者，如果他的脉还是比较浮的，那它其实一半还挂在太阳，所以你就不急着治拉肚子，先用桂枝汤发发看，如果就从桂枝汤这边就抽掉了，就没事了，那拉肚子就不用治了。那这是一开始，然后再来呢？他说，如果是这个桂枝加芍药，桂枝加太华汤，其实姜桂枝汤的时候讲过了啊，说这个其实最近很少用了，偶尔用的话也是慢性胰腺炎做保养而已了。那他，因为他就说，如果这个人是太阳病，被物下扯进来变成太阴病，然后就肚子闷闷的，有的时候痛一下，那所以这个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只是来治疗对的主对应到的主症，只是肚子闷闷的，偶尔会痛一下这样的感觉，就用来调理肠胃的运行的这样子。那然后张仲景紧接着又说，如果这个人的大便是稀的，就不要用芍药跟大黄了，因为这些 这个人的肠胃比较虚，肠道大黄就会把它弄得更虚。那这样子的话，太阴病就几乎没有机会用到了，对不对？因为太阴病肠胃都是比较虚的，所以就这样就放过去。然后再来，又有两个有一点可爱的便秘方，这两个是便秘算是能够治本的方子，所以同学可以考虑一下这两路啊。就是我之前教的便秘的方法，这两个方子完全是可以挂进去的。一个他说，如果这个人的便秘，因为他张仲景这个条文是桂林本独有的，宋本是没有的。张仲景说，如果这个人的消化系统，就是所谓太阴这个区块，他就是太虚了，这个人当然有可能肚子胀胀，大便不通畅啊，对不对？那消化系统太弱的这种便秘患者，其实这年头非常的多。那他就说，这样的人呢，你一开始可以呢用这个白术跟枳实跟干姜跟蜂蜜，就是又暖你的消化道，又给你的消化道能量，然后又润它，然后又给它一点把大便推下来的力量，这是一个组方非常完美的结构。那当然同学临床上面你要加加减减什么都随你，但这是一个很优良的示范。那再来他说，如果这个人的便秘啊，他讲到一个辩证点，他说这个人的便秘如果不是肚子胀，而是这个人呼吸觉得有点呼吸不深的话，他那个肠子不会动的理由是塞在别的地方。那那个别的地方，张仲景建议用那个治疗手麻脚麻的那个黄芪五物汤，再加干姜半夏。但黄芪五物汤我们知道是好像把血液运行顺畅的一个方剂，那加了干姜可以加让这个东西变暖，加了半夏可能可以去某个地方的痰，或者是去治疗某个地方自律神经。所以那个人便秘真正的理由我们不知道，他是在黑盒子里面，但是他输出的讯号是这个人便秘又喘。就是如果这个人便秘又好像稍微走路啊，然后运动啊，就觉得哦这口气就不够了，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就用黄芪五物汤加味来治疗那个。其实以我们中医病机学真的很难推论那个让你便秘的那个因素到底在哪里，就假想是血液不循环不好或怎么样吧。然后再来呢，他说如果这个人是口渴喝想要喝水，一喝水就吐的话，他说这个东西适合半夏茯苓汤，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又跟五苓散的水逆重叠了吗？对啊，所以就让人觉得这要怎么办。不过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想，就是他是说太阴病嘛，所以这个人他是拉稀又脉沉的软软瘫瘫的时候，他嘴巴好渴，拉稀拉到渴了，可是又喝水就要吐，就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就用这个汤，这样好吗？用纯粹的五苓散跟这个汤比起来一样，但是在太阴病的这个故事情节之中发生这个状态的时候，就用这个半夏茯苓汤，让他比较能够帮助身体啊，把这个多余的，他说水在膈上，好像这个因为这个太阴病，身体的水代谢机能有什么问题，所以在上面的消化道的部分哪个地方有塞到水，所以变成没办法喝水，所以它是专治消化道的上段有水塞到的方剂，而这个跟那个水循环的这整个套路都不通畅的五苓散症，就还是有点差别。那当然的确这几个方都是宋本没有的啊，那但是桂林本的这些方有些我们临床上都用过了，觉得很好用，所以就觉得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因为试用了就觉得 OK 就算了。那他说如果这个人拉肚子拉到口渴并且脉是跳得又虚又快，那这个就代表这个人已经拉到他快要脱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救他的水。那这个地方他救水的方法是这个药物结构，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拉肚子，你没有及时医救治好，如果你送到西医院就要打吊瓶了，对不对？要补充水分嘛。那如果你今天不想打吊瓶的话，就用这个方法，非常单纯明快，就是拉肚子拉到太干的时候补水的方子。那接下来又是那个什么后破什么什么汤，后破什么什么汤啊？那这个太阴病，他说这个不拉不吐，只是单纯的肚子好胀，而且他胀得自己本人难受，所以比起前面阳明病的那个 泡沫七物汤，比较是治疗，而有点像是小孩子，就是说肚子吃坏了，然后就有感冒的症状出来，那个是阳明病的泡沫七物汤。那这个地方比较是治疗，这个人他就是主观的感觉觉得，哦，就客观也是肚子胀，但是那个人主观也觉得，哦，我觉得肚子好胀。那这样子，昨天晚上晚饭吃太多的贾家同学是不是就是吃这个就可以了？可是贾家却回去吃煮玉丸。不是说你吃错啊，煮玉丸就是让你把昨天吃的那些营养的东西都消化成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只是肚子胀，而且胀得很难过，那就这个方，这样 OK 吗？那当然，前面那个厚朴生姜拌下甘草人参汤，那个是人累到之后的虚胀用那个方，那这个就是单纯的肚子胀用这个方，用这个橘子皮来行气。那张仲景说橘皮的时候，好像用的已经不必用到我们今天的陈皮了，因为我们陈皮今天如果是老陈皮的话，它是那种止咳嗽化痰的效果特别的好了。不过张仲景用橘子皮都是为了行气的，所以不但不必用，当然你用药房里面晒干的那种橘皮是可以的，但是临床上面如果季节对的话，更简单的方法就直接那个还是绿的橘子，直接剥几个橘子皮丢进去煮，就新鲜的那个行气就效果很好。哎，新鲜的直接剥橘子皮丢进去，哎，那重量也无所谓了啦，啊，多放一点点也没关系。我是很喜欢剥新鲜橘子皮入张仲景的方子。然后再来一个太阴病，这个人呢也是消化系统有问题，他不吐也不满，但是动不动就乱大便，简称天威病，是吧？对不起，我这样子录音档有人流出去以后，有一个人一声低鸣，要不要被污了？污了，不对，一声污名再加一道而已。那就是想会让人想到认识的那个某人哈，就不断到处乱大便，就动不动就说我要大便。我就觉得说，这人怎么能跟女生约会呢？就那个女生会，所有每次约会的记忆就是她去大便。但是这其实是有很简单的方剂的啊，就是它是理中汤，只要加黄芪这个药就可以，因为黄芪是补强三焦的，对不对？所以就同时补强三焦，这个消化轴的这个部分就会安稳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同学，你看，如果你有没有认得人什么传说中的什么大肠燥急症之类的，有听过吗？肠燥症听过吗？ 嗯，听过。 肠燥就是这个人的那个大便功能有时候忽然就要大便，有听过吗？还是你大陆没有这个病？我们台湾超多的，你们大陆都没有吗？ 没有。 啊，它是什么样的症状？ 没有什么特殊的，然后就是。 哦，大概就大便不规律的。那这个东西是一半挂少阳，一半挂太阴，所以很简单，就是少阳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跟太阴的理中加黄芪汤合在一起。那这样的我不能说包医所有的，但是随便这样乱开的话，当中成药卖，什么大肠燥急可用之类的，大概也是有六成的消费者都会很满意的啦。啊，就不要医术，就做成药就好了。那个是温胆汤，那个是完全就是胆的那个三焦的机能不好，所以那个是从少阳治啦，也不是绝对温胆汤。那个再来这个地方，之前有讲到一个灵芍竹竿结构，对不对？说胃上面有一团水压住那个胃，所以那个人胃闷闷痛痛的，胃痛重重微微的，就是心下满微痛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桂枝汤去芍药加灵竹方，所以这个根本简单来讲是灵桂竹竿汤加姜枣而已嘛。啊，就是，但是这个地方它在讲的这个画面感是这个太阴病里面有掺杂陷进太阴的太阳病。当然你说这个地方 好像你直接用那个桂枝汤开出去也是可以，但是因为这个人他已经太阴冷掉，开始夹湿气了，所以有夹太阴湿寒的时候，所以这个人有的时候会小拉一点稀，然后那个桂枝汤的那个浮脉呢，不是桂枝汤的浮缓，而是有一点那个有湿气的摩擦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病邪陷到太阴，有一点太阴病。照理说有浮脉，前面讲过，直接用桂枝汤推出来就可以，可是这个时候推不出来了，因为他这个肚子里面已经有冷气、有湿气纠缠住了，所以同时这个去肚子里面的湿冷的这个白术茯苓也要加，这个桂枝汤还要去掉芍药，让它增加向外推的力道，才推得出来。所以这个是太阳挂太阴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一个临床的状况，所以要知道怎么处理啊。那再来呢，小柴胡加灵竹汤，这个其实就是小柴胡的事情了，就是即使是一个呕吐、肚子冷、肚子咕噜咕噜响、拉肚子的患者，这样子你看啊，前面讲到说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肚子很痛，那个是消化轴有痰，那那个是附子跟脾汤，对不对？那这个地方的辩证点是，它是一个很像太阴病的，这个肚子冷痛，然后吐得一塌糊涂，而且肚子咕噜咕噜响，但是这整体来讲，那个痛不会到附子跟脾汤那个剧痛，那你就觉得这个人是怎么了？消化道都不做事了，而且整个冷掉了。可是你把他的脉，他虽然是偏沉的太阴脉，可是他却是咸的，也就是这个太阴是一个用后代方的医理来讲，是一个肝陈脾的状态。那如果用我们古代方的讲法，就是还是少阳有邪，变成了太阴病。所以就这个时候就用少阳的主轴方加一点调理太阴的药来处理这个脉偏咸的太阴病。这样子讲，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同学，你以为你在太阴病的时候拔一下，如果脉偏咸的话，就小柴胡开始，这样很简单嘛。好，然后太阴的时候最后说。如果这个人啊吃了东西不消化，那如果张仲景说，如果是阳明病，那个脉就是很扎实，这个人体质就不冷，我他妈就神经汤就下去了啊。但是呢，如果这个吃坏了肚子，有不好的东西塞在肠胃道里面的人呢，又很虚，然后大便又稀稀的，好吧好吧，那我慢慢的让肠子把那个脏东西推出去好啦，那就用厚朴枳实、白术甘草，一面补一面推这样的方法。好，那就是吃坏的东西的时候，想把这种脏东西排掉。你要用大黄赶快冲也可以。你觉得我身体好弱，不敢赶快冲，但是要稳稳的把脏东西推掉的话，那大概是这样。那整个来讲的话，刚刚你在太阴病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太阴病它在你那个肠胃虚冷的时候啊，其实多多少少就有一些因为不消化放着放着而坏掉的东西，所以太阴病要好的时候。就是这上面讲的所有条文，当你的太阴病消化机能好起来的这个时候，一旦它好起来了，身体会开始自动的把之前没有消化的脏东西挤掉，所以有的时候太阴病要好的时候，反而会大摊大摊的拉出那种糊状的臭大便，那这个是好起来的自然现象，所以这是 OK 的，这样可以吗？就你整个人，哎，力气变得有了，变得有精神了，身体变舒服了，这样就好了。那个糊状的臭大便，只是你当时的前面一段时间生病的期间，你身体不消化，然后在身体里面臭掉的东西，那赶快身体有力气就帮你丢一丢垃圾，只是这样而已。好，那所以太阴病消完啊，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回来。